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现在是晚上11点，您正在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974 Live Show，974 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 8月8号周日晚上10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今天晚上非常有耳福，跟大家同样非常有耳福的主持人泽华。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场专场演出呢，非常非常的难得。首先说出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乐种哈，它叫做男音。如果你不是对音乐非常了解的朋友，可能这个乐种这个名字你都是第一次听到。此时此刻我们所听到的今天的开场电乐用的就是男音这个乐种所演奏出来的音乐。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度过非常难忘的男音专场演出。请出来的嘉宾会是哪些？今晚又会有哪些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真的一定要看一下视频。我们今天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以及在我手上还有一本他们的这个谱子，真的是一本天书，稍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一个天书法哈。至少我看到以后我是一脸的问号脸。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在片花过后，我们今天晚上男音专场演出的第一首曲目就正式的送给各位。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会上演北方非常少见的男音专场演出。素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发源于福建泉州，用闽南语演唱，也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同时，男音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内容之一。如果你对男音并不了解，今晚几乎可以了解到每一种男音的乐器，以及可以感受到非常精彩的现场表演。974 Live Show， 今晚男音专场演出，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在聊天室已经有朋友燕林说，去泉州的时候有男音表演，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 如果你要是没有在泉州没有了解过南音的话，接下来我们现场表演的第一首曲目正式的送给各位，有请今天的几位表演老师。 Thank you. 各位没有听错，刚才无论您是在路上开车，还是此时此刻在家里收听我们节目，我们刚才这一首现场表演的曲目是在北方，特别是在北京非常少可以听到的男音的现场的呈现。然后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其实是有两位老朋友，然后有三位新朋友，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来自泉州南音乐团的曾家阳。 曾家阳，曾老师，您是出生于南音世家是吗？ 哎，对，从小学的南音。 这接触南音有多久了？ 十几岁的时候，十二岁， 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南音这个乐种在泉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形式，是吗？ 对，因为像我们的前辈，他们是每个人都会唱南音。 哦， 对，所以我是从小呢，因为我父亲喜爱南音，我们家里就是一个南音的馆阁，所以每天晚上有很多民间的乐师们在那边聚集，在演唱南音演奏了。 哎，通常好像在成长过程当中，家里面喜欢的孩子在叛逆期的时候都不一定会喜欢。哎， 对，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啊。特别是十二岁的小朋友听这样的音乐会觉得太慢了吧？ 对，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啊， 然后慢慢的就是每天在那边听着，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接受了。接受他的那种慢速度。那么学南音其实也是有点偶然，之前我自己喜欢搞一点什么，吹一点笛子洞箫的。然后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当时因为我们之前呢每天晚上都是几个小朋友一起到外面去玩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然后就没办法出去。然后刚好那一天晚上呢，我的启蒙恩师他风雨无阻的来到我们家，其他人都没来，就他一个人来了。就那一天晚上跟着他学了南音的一首入门曲子，叫做《棉打絮》，从此就跟南音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那个晚上你突然间就喜欢上了吗？ 也不能这样子说， 还是觉得好听呢。 那一次看，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只能跟他学了一段。 想逃离都没处逃离。 对，然后竟然就一个晚上就学会了。 一个晚上就学会了。 对，然后其实之后呢也有一段时间就怕被老师抓住，早早的老师还没来赶紧跑。对，就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的就越来越学越喜欢。哎，就南音其实真的是很美的一种音乐。 是，然后在刚才第一首曲目表演过程当中，大家感受到的那样的一个慢和悠长的感觉的同时，因为它加入了打击乐的元素，其实它的这个节奏还是有的，节奏感还是有些部分也是比较强的。 对，因为我们刚才演奏的是梅花抄，从第三章开始，那么前面还有两章，尤其是第一章 就是慢慢的 特别的慢，缓慢。 哦， 一般的听众可能会找不到拍子。以为它是散板。对，但是那种慢的其实它的难度很高的，并不好演奏。对于我们南音界的人士来说呢，越慢的曲子是越难的。 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您吹的那个乐器叫什么。 我这个就是南音的洞箫。 南音洞箫。 对， 它 属于南音的上四管之一。我们南音有上下四管，那么上四管由四件乐器组成，那么其中洞箫就是上四管里面的一把乐器。旋律乐器。洞箫其实是我们其他南音乐器的定音的乐器，所有的乐器都要根据洞箫的音高来调弦。 哦， 那么因为洞箫它这种竹子呢是天然的，它多长，虽然它有一个长度的要求，内径的要求，但是每一把我们采过来的时候呢，它们的内径都会 有差别。 对，长度也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音色也会不一样是吧？ 对，音色它因为它的纤维的那个密度不一样，音色也不一样。所以每一把的音高实际上它也会不太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就是完全就是用洞箫来定音音高。 这个洞箫跟其他的箫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 差别吗？ 蓝月的洞箱它的音色比较浑厚， 浑厚， 因为它内径大，它的这个墙壁比较厚一点。 嗯， 我们通常看到的洞箱有几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北方用紫竹来做的那种洞箱，细长细长的，然后还有琴箫，有跟古琴配合的，其实它那个跟北箫也差不了多少，可能更细一点。另外还有一平箫，那种更细了，音量非常的小，完全就是在自娱自乐的。那么蓝音洞箫的特点呢，它就是它的音色比较浑厚，然后它的表现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一般大家都觉得洞箫它就是表现的就是那种深沉啊、幽怨啊这种情绪的，其实在蓝音的一些曲子里面它还可以表现一些比较激昂的。 好，那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不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段这个深沉的、幽怨的，感受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色的一个表达。确实听完以后心情格外的沉重。那接下来我们再展示一下它激昂的部分好不好？ 激昂的像我们在演奏蓝音名谱，蓝音的一首名谱叫做走马，它就有一句它的音高特别高的，因为蓝音洞箫它本身它的音域是比较宽的，刚才我吹的就是整个是低的，那么有一个高音区可能会有点刺耳啊，可能 哦，这个提示很重要。 对， 就如果您是用耳机收听的话，赶紧把音量调小一点点。 不过还好，今天这一把洞箫它的体量不算特别大，因为它的内径还是比较小的一种，所以它音量不是特别大。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 高音就是一个跨度比较大的一个音高了。好，行。不，我现在先不说。 我们先感受，先吹来。真的是 啊，可以听出它的跨度是很大的。 对， 我一会吹一个最低的音跟最高的音。 好，我们现在感受的是最高和最低的音。 最高的音其实上呢，它只是我们音乐里面用到的最高音，它当然还有更高的音，但是它实际上音乐上已经没有 不太用了啊， 用到的。 好， 最低的 音，对。真的跨度很大哎。 对，所以说呢，蓝音的洞箫，恰恰是因为它的这个音域的跨度， 这么大才能有很好的表现啊。当然他也要根据我们传统的曲子的需要，在音量上面要有所控制， 是 该放则放，该收则收。 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今天晚上的男音专场演出，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直播间的演奏人员很多，然后我们带来的乐器也很多，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刚才重点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男音的洞箫，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现场表演。在聊天室的燕林说，我好喜欢泉州钟楼古寺老街道，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很古朴很低调，慢生活慢节奏，人呢也是平和友善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老字号的小馆小店随处可见，可以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我们的男音就想到了泉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的让大家可以足不出户的，我们通过男音这样的一个乐种，然后真正的带着大家一起去泉州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的现场表演继续进行，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关于男音，关于我们今天带来的乐器，关于各位演奏者，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出继续的呈现给各位。好，我们还在讨论当中，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乐器？ 好，谢谢。 好，现在看到这个琵琶已经登场了。琵琶我们也知道，这有南琵琶跟北琵琶之分，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音色啊，包括弹法啊，今天如果您是学音乐的朋友的话，在我们这段现场表演当中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不是的话，我们就通过耳朵来好好的听和感受一番。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内容之一。如果你对南音并不了解，今晚几乎可以了解到每一种南音的乐器，以及可以感受到非常精彩的现场表演。974 Live Show 今晚南音专场演出，欢迎各位的光临。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宋燕君说享受两个小时的音乐盛宴，开心宝贝张超也说珍贵的南音专场演出。欢迎回来，这里是依旧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泉州南音专场演出。前面半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已经感受到它的美妙，然后以及感受到每一种乐器，我们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到的。在最后的时候，前半个小时最后我们聊到这个三弦，然后也聊到这个南音的三弦跟北方的三弦不一样，长度就不一样， 长度大小， 大小就不一样。 然后同样是蛇皮的，我们的定弦，我们的我们南音的三弦它比较柔和一点， 柔和一点， 对， 嗯， 那北方的那个他们的三弦它的紧张度会绷得紧一点， 嗯， 然后弹的地方我们会弹的柔的地方，他们会差不多会弹的地方会在这里，所以他们会比较亮， 嗯， 我们比较柔， 柔， 我们的这个南音三弦它的音量不能超过琵琶， 哦， 我们就是在复跟琵琶是弹的指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声音不能超过琵琶， 嗯， 这样子，所以我们比较柔和一点。 OK， 那我们再感受一下它一小段好不好？自己的。为我们演奏这一段南音三弦即兴表演的是泉州市南音代表性传承人肖培玲。我觉得刚才这段演出的过程当中，我就很想把直播间这个灯光调暗一点，然后我们很休闲很放松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一个状态。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是在家里面听节目的话，真的把这个光线调柔和一点，音乐声音开大一点， 是不是会像要睡着的时候， 哎，会很助眠，对， 是它，因为南音都是慢慢的缓缓的，跟我们心跳慢慢的来是这样子比较好。因为他上次我有一个我们的引导说， 嗯， 如果是开车最好是听南音，因为你不会开得很快啊，因为你都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 那样不会开得太慢吗？后面的车也会很生气 不会，很悠闲的， 哎， 就不会抢着，不会一直急着往前， 是 不是。 我们前面聊到这个曾家阳老师是从12岁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南音的，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的？ 我是那个考进艺校的 啊， 艺校我们这一班是南音第一班专业的 哦， 南音班，因为当时泉州南音乐团就是感觉青黄不接了，所以就政府就说应该要培养一班那种专业的， 因为他们算起来还是 业余的哈， 老艺人出来的。但是我们是专业的，是老艺人他们教的。嗯，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以前前面的全部是老是艺是那个民间艺人。 嗯， 就我们这一班是算是 科班出身， 算是科班出身的第一班。嗯，啊，那当时是有两个班，就是泉州一个班，厦门一个班。 但是您在考这个科班出身之前应该已经接触和学习了吧？ 没有， 完全没有啊。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宗旨招生的那个，就是我们招生一半是有基础的，就是原来有学过的，有一半是白纸，看看是怎么样来的。 哦， 那就是有一半是有基础的，有半是完全白纸来画的。 那作为白纸的您，当时为什么要学南音呢？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是误冲误撞进去的。 嗯， 我是当时是跟着人家去考试。 嗯， 我们那个学校贴了一张，我记得那种柱子上贴了一张招生广告。招生广告招的是蓝烟，然后我一直想说蓝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跑回去问我爸，我有一个闺蜜，她说我要去考，然后你跟我一起去，然后不然我们可以以前很少可以出门坐车去别的一个城市考嘛，实施那边考。她说我们可以去那边玩一下， 正好可以出去玩。 对对对，以前哪有那么方便啊？然后我就说啊，那就去吧，我也没准备，然后就问我爸什么叫蓝烟，他说我们旁边那个经常在唱的那种就是蓝烟。但是我爷爷，其实我爷爷就是蓝烟的。 哦，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在我们村是蓝烟，后来就是去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那边他还在玩蓝烟。 嗯， 搞了跟人家做那个蓝烟社。 所以您家族其实是有人在， 其实是有的，但是我是不认识我爷爷的。 嗯， 这种就是冥冥之中好像就是，然后我跟着去，我们一个学校报名了四十几个人，最后我就不想进去考，我就坐在那个 角落里， 门的角落里。然后我说：“那个怎么没来考？”然后我就进来，就坐在那边 扭扭捏捏， 扭扭捏捏。然后那个也头发也没有梳起来， 蓬头垢面， 不是头发都这样子。然后我们那个老师，艺校的老师说：“那你来考试，你头发也要弄上来。”然后一弄，然后就弄上来，然后就唱了一首歌，随便唱了一首歌。最后四十几个人，就我进入复赛。 我的天哪！ 进入复试，整个学校都好奇怪。哎，这个人都没听他，没听他唱过歌，怎么会？怎么会突然间就只有他一个人复试呢？我也不知道， 谁能想得到连这个男音都可以如此的凡尔赛。我压根就没想学，然后我就随便去考。 对，当时然后到后来就进入复试了，就没不一样了，就开始要真的要去学了。 啊， 真的要去学一下，然后唱一首，还是我爸去找别人学一首，然后再来教我，我都哭得哇，学这种为什么要学这种，不好唱啊， 是吧？ 真不好唱。 所以一开始你也是觉得它是有门槛。 对， 以及也不是那么好听，还是也觉得好听？ 不是那么好听， 不是那么好听哈。 对，一开始我是真的是，因为我原来没有接触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嗯， 没听过。后来是我爸去找人家学，那你想想，我爸去学，他当然也学得不怎么样。 是， 那又来教我。 哎，所以过了这么久哈，现在您二位肯定是对于这个男音是非常有感情，以及觉得非常好听的。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如果刚开始接触男音这个乐种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首先慢，首先没那么好听，没那么入耳和悦耳。 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因为很多传承的非常好。 嗯， 我们当时真的是可能是文革的时候就不让人唱的吧，所以就没多少人唱，我们连听都没听过。但是现在我们的传承非常的好了，小孩子他们都有听过，而且我们那个都进入中小学蓝音课堂了。 嗯， 然后那个 生意成功，现在 对，所以他们孩子都有听过，都有听过。那有的孩子真的是他们自己就很喜欢，就说我要学蓝音。还有很小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了。 对，很大的改变。我们以前没听过，但是他们是一直有听过，而且现在很多演出他们都可以去听。那孩子有的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有的那种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坐在，就很喜欢让爸爸妈妈来 坐在那个剧场里面听。 真的呀？ 啊，我们也不知道，他说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 是不是电影返老还童当中的情境 不是，可能是经常听着听着，有的孩子会对这种会 乐感 会喜欢。 是、啊、您刚才说到您刚才是去面试的时候因为唱被发现了，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听您唱一段、 啊、现在唱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来唱一小段吧。 好好， 因为我们唱的是下次男音的唱，他也要求的非常严格，就是咬字啊，他的那个我们唱的是闽南语， 嗯， 泉州话。 好， 可能是好多听众朋友如果是北京的也听 不懂，就完全听 不懂。 对，但我们就来听他那个味道。 对， 好，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演唱的部分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好好的欣赏。直播间当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啊，太好听了，完全没有听够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闽南语的那个发音，我觉得就是 闽南语的发音，刚才说到了、 啊、 嗯， 你知道我第前面那四个字唱的是三千两斤， 三千两斤， 但我们闽南语叫沙吹牛筋， 沙吹牛丁 金 金 金，因为我们那个男音唱的，他要求咬字非常的严格。 哦， 他是通字头，然后再拉腔是拉字腹的，然后收音，所以这个是按照非常的严格的。他这个开嘴巴什么时候开， 很饱满。 对，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收音，非常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的。 您刚才说，其实现在也是很少唱了，是吗？ 对呀、啊，现在已经年轻人好多了。 为什么？ 现在教学了，现在开始在教学。 嗯 啊，就一直以来，其实我们男音代代的传承还是挺好的。 哦、 我们就是，一辈带一辈，一辈带一辈这样子。那个， 我在猜测啊，会不会这个对男音了解的越多，然后接触的越多以后，您在演唱方面会比以前要更加有味道？ 对，就是会更加严谨一点的， 是 因为现在开始，就是我们从开始就是在接触那个教学的，你就要怎么样去研究，怎么样去严谨的这个发声啊什么的，这样 会比以前更规整、更注意。 对 对, 对， 真好，真希望今天可以多听到一些。 因为我们那个各个地方来的，像我当时考进艺校的时候，我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泉州府腔为主，但是我是晋江人， 嗯， 所以晋江人来泉州这边，我是有腔调的 啊， 我是有腔调的，所以来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正音正非常久的， 嗯 啊，每个人都要，就是不是我，是不是我自己，我们各个地区来的，像永春啊，德化啊，然后我是晋江啊，还有南安啊，什么哪个地方来的，都要以泉州腔为主。 但这段就感受到了这个泉州的男音的演唱其实要求非常非常细致的， 对，非常的严格， 腔调你得很正，然后咬字也得很正， 对对 OK、哎，有可能再听一段吗？ 等一下再听， 等一下是吧？ 对、 好，那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不着急，慢慢的感受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感受现场表演好不好？下面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乐器呢？因为大家看在两位老师中间有一个我们的谱架，谱架上面放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乐器，对，有一些你看比如说像我看到就会觉得哎，那是茶杯还是这个白酒杯，然后还有四块板，还有一个那个箩筐做的东西，分别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哎， 这个是先听一下声音， 好，我们先听声音， 会有点刺哦， 大家就耳机稍微调小一点哈。哦，有一种那个《西游记》噔噔噔噔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哎，这是什么乐器？ 这个我们南音的下士管打击乐器，它叫做响盏。 响盏。 你看它这是，我不知道，它听说是那个最小的锣。 哦。 很小。所以他用一个这个 大小像这个女生的这粉饼的那个大小吧，可以说对，这样大家可能会形象一点。 然后用这个竹筐， 竹筐， 因为他拿在手上，他就其实就打不了，他的声音就不行了。 哦， 就没有共鸣了。 对， 所以他就编了一个竹筐，把它放进去，他就可以产生，他就可以出来共鸣了。 是，然后声音也会变得更响。 对。会非常响，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它非常响，所以响盏。 响盏，因为响，所以叫响盏。 我是觉得这样子。 好。 这蓝音的名字，这个其实它可以跟那个，哦，那个，你来，还有一个木鱼，那个木鱼。 哦，还有一个木鱼。 加在一起。好，这个叫小叫。 小叫。 有的人叫狗叫。 哦，狗叫。 嗯， 那是汪汪汪汪这样的声音吗？ 来敲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点？ 有，也是啸叫的那个声音。 对，是他这个 子时，大概有这样感觉。那个是木鱼， 木鱼跟 真的是木鱼， 也是比这个小大一点点的。 这都是很小的小乐器。 对对，来，我们都是很小的小乐器。 好， 这个其实这两个可以 算一起演吗？ 对。 好，我们感受一段好不好？好听。来，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其他的乐器好不好？ 这两个它是木鱼，我在打这个，有没有看到我空着一个就是给木鱼打的。 哦， 我们两个是这个是有一个我们那个金木相克。这个是金的，那个是木，所以金木不同名。我在打这个的时候，他在打那个的时候，我不打这个，我就空掉。我有一个是空掉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个是空掉的。 那如果同时打会怎样呢？ 没怎么样， 也不会怎样。对， 就是那个我们所以传统还是有一定的传承下来，这样说，然后我们就这样学。 好的，这是我们认识到的这几个乐器。然后接下来我想 小轿跟 响盏， 这是我们下士管的 乐器。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那个茶杯好了。 茶杯， 对，它是茶杯吗？ 对，它是酒杯。 酒杯 喝 真的是喝酒的酒杯， 喝白酒的。 喝白酒的酒杯。 喝白酒的酒杯，清脆的声音我们已经刚才您合上的那一瞬间感受到了一下，但是很难想象它是怎么以乐器的形式呈现。您是他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话，肖老师是把四个酒杯然后用两个手分别拿，一个手是两个酒杯， 对， 交叠在一起， 是， 好，嗯，这样听起来很普通啊。太厉害了，来，这个得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打击乐的郑宇哈。 哎，大家好，我是古风打击乐团的郑宇。 嗯，郑宇在九七四 Live Show 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过很多次的打击乐的表演了。 对对对 对。 所以作为一个打击乐的老手哈，刚才这个肖老师这样的算打击乐吧。 作为一个老手，今天也跟泽华一样一脸的问号。 嗯， 然后也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打击乐这个种类其实就是数不清的。我们学也学不过来，那今天见识到了这个男音的老师用这个酒杯，包括一会儿可能会有更这个神秘的一个乐器， 比酒杯还神秘， 哎，还神秘的一个乐器，哦，所以我现在也都是非常崇拜的这种小学生这种心情。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酒杯，它是非常快的这样两个手去给震动，然后发出来这个很清脆的声音。 对，它这个其实跟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学习民族打击乐也好，或者西方打击乐也好，这一些东西都不太一样， 嗯， 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力道或者劲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你的那个劲儿感觉很大， 我的那个劲儿，不光是大，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到腕儿或者是这个手指或者是臂，但是这个一会儿可以您请肖老师讲一讲他怎么发出这么快的一个频率，这个我们是没法做到。 是，我都在想，如果是郑宇来敲的话，可能瞬间就碎了。 对，这个他，其实他发力，他先要把这个摇，然后其实是用这里发力的。 哦，二头。郑宇不敢挑战，是不是？ 我这个挑战一下，我来试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打击乐当中，很少会用这个臂。好， 你注意哈，别给人家敲碎了哈。 好，没问题， 赔不起哈。 见证奇迹，走。车祸现场，对不起，再见。 哎，卓文可以吗？ 卓文是。 他们都是专业的打击乐手啊！哎，你不要紧张。 干干了。 但是呢，至少他有那个声音出来了。 他这个就是，这叫什么？ 我是山寨。 对对对对对，高仿版，对。 A 货，我是 A 货。 你是卖家秀。 对。 所以其实你看专业打击乐手去玩这个的话，本身都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一个。 对。 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生活中也用这个酒杯喝酒的。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东南沿海嘛， 嗯， 渔民很多，然后也出海很冷，所以他们就会用喝白酒。喝白酒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喝完的时候来一段，喝完的时候来一段， 自己给自己助兴。 所以这种音乐就产生在生活中间。 对，从民间来的。 男音其实在我们那边已经是深入到很多的生活中间，都无处不在。男音， 您是说我们 去，我觉得就这个有一个南北的差异。您看刚才肖老师他们沿海就是喝完了来一个，喝完来一个。我觉得我们北方人就喝完了就晕倒了， 就摔掉了， 就没有机会再玩这个。 你像那武松当中每次喝完，啪一摔，啪一摔。 因为我们那边的渔民也很多哈， 哦， 把男音乐器带在渔船里面出去出海，然后没事的时候就会玩一段男音，所以可能是从这样子来的。 真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段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一段现场的表演，让大家感受一下？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我们继续欣赏男音的表演。好，我

素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发源于福建泉州，用闽南语演唱，也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同时，南音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内容之一。如果你对南音并不了解，今晚几乎可以了解到每一种南音的乐器，以及可以感受到非常精彩的现场表演。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南音专场演出，欢迎各位的光临。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11:02，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的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泉州南音专场演出。在前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最后我们听到了一段现场的表演的部分，然后有用到琵琶，有用到洞箫，另外也有演唱的部分。刚才唱的内容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唱的是唱谱。 唱谱 就是南音的宫阙谱。 嗯，就唱的就是谱子是吧？ 对，南音它有非常完整的一套那个谱。 好，接下来我给自己一个特写，然后大家看一下哈。哎，看，哎，看不太清楚的样子。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放大一下这个唱谱长什么样。好，没有办法，它实在是太乱码了， 应该都看不 太清楚。但我跟大家 看清楚也是看不懂，因为它是宫阙谱，没有写宫阙，就是打叉的那个叉。 哦， 啊，南音特有的谱， 南音特有的谱完全看不懂。 对，完全看不懂。它其实是很完整的，它有指法。 嗯， 旁边那个有竹，那个上面是名，那个唱的那个名就是弓，有没有看到弓？然后下面那一点一点的那些是琵琶的指法。 嗯，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圆圈的，有个圆圆的红色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拍子。 哦， 啊， 哎，这个真的很像那个007当中的那个他们自己的密语。 这如果看不懂，就像古琴的那种谱，他们也是自己有那种古琴的那个剪制谱嘛。 对， 我们叫宫阙谱。 宫阙谱。 宫阙谱。 啊。 嗯。 然后刚才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乐器之一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就是您手上抱的琵琶。 对，叫曾老师。 稍后可以请这个曾老师跟大家详细介绍，是吧？ 对对，曾老师来详细，因为他琵琶他那个。 这个琵琶是南音琵琶， 对，这是南音的南琶。 二话不说，直接为我们演奏的是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也是南音乐器演奏家曾家阳。 南音琵琶其实它是我们中国非常古老的乐器，它在整个结构上面它保留了唐代音乐的很多元素在里面， 嗯， 啊，唐琵琶的一个像它的前景比较窄，啊，它有这边有两个我们称为凤眼的发音孔，这像子，啊，还有它的那个变板稍微有点凹陷， 哦， 啊，还有曲项等等，这个前上面的头是有点往这边弯曲的，这些都是唐琵琶的一些规制。 现在对琵琶比较熟悉的朋友其实挺多的，但大家可能熟悉的比较是北方的琵琶，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也是很明确的带来了一个南琵琶跟北琵琶。刚才在讲述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外形上确实是有差别的，特别是那个凹陷的那个体现，面板的这个表现哈。那请问音色是一样的吗？ 啊，音色很不一样，因为它们弦不一样。 嗯， 北琵琶它用的钢丝弦，还有有的钢丝弦还有缠尼龙一弦， 等会儿我这个刚刚好像掉弦了， 掉弦了，我们稍调一下， 调一下啊。我现在说一下， 先介绍，对， 琵琶我们现在用的是尼龙弦，之前用的是丝弦，那么到了大概五十年代，我们改用了尼龙弦，啊，所以它的音色就比丝弦会稍微的明亮一点。 嗯， 啊，因为丝弦太容易断弦了。 是。 所以呢，尼龙弦它的抗拉力还 韧性更强一些， 所以它一条弦可以用很久，不容易断，它稳定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当然，它没有钢丝弦的稳定性好。 嗯 啊，那么北琵琶它现在用的基本上是钢丝弦，然后有的是有缠尼龙啊， 对， 好， 音色上面是有很大的， 音色上有很大的差别。那指法上呢？ 指法上南音琵琶它是比较古朴的， 嗯， 它没有很多的比较难的技巧啊，它的整个演奏是从技术上来说呢，它是比较简单的， 嗯， 但是它重要的是控制整个乐队的速度。 哦， 它是指挥， 它是指挥， 对，你弹一下琵琶的声音来比，我们做一下比较哈。 我觉得我们直接 PK 一下好不好？南北琵琶相 PK。 那你那个 一 弦， 我们差四度。 我知道，我给你二弦。 这段突然有一种那个武侠片的感觉。 来鸟， 北琵琶的余音会比较长一点， 南音琵琶的余音相对比较短， 嗯 啊，因为南音的音乐它的气质， 它好像更古朴一点， 它是要求比较清雅， 嗯， 那么如果我的琵琶的余音太长，会造成整个乐队的声音的混浊， 是， 所以我们在挑选琵琶南音琵琶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它的余音的长度。 就没了，你不能一直在往下延续。那琵琶你听弹一下它的，它长了很多， 余音很绵长。 对，所以就这一点也是，南音琵琶跟北琵琶比较不同的。 然后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三弦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好像在南音当中无论是三弦还是琵琶，大家都只是这个我们的表现形式当中的其中的一份子，谁也不能够过分的突出。 对对，每一个乐器都有它的定位。琵琶它指挥，那么它的音量肯定是大于三弦，三弦要能融入到琵琶当中来啊，因为三弦它是实际上它的音高是琵琶的第八度， 是， 对，所以两者的同步就是在弹奏的时候要求高度的一致，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慢曲，两个人要在一起很难，半天才来那么一声，很难在一起，你速度稍快一点反而容易整齐，所以弹拨乐器，南音弹拨乐器要求的是一个整齐度，两把乐器你要很一致，它跟洞箫二弦这种弦乐器啊管乐器不一样，他们并不要求特别的整齐，他们甚至允许有参差不齐，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老喜欢形容说南音琵琶呢，它是我们有一句叫做民主集中 民主集中 那么洞箫二弦它是比较民主的，它可以自由发挥，南音琵琶， 但是指挥不可以， 南音琵琶是要集中的， 对， 它一个是指法上面的集中，它指法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宫阙谱的所记载的这个指法来弹奏，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在节奏上面的准确度规整，它不能随意，所以洞箫二弦他们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请问我们今天由于这个人员受限跟这个场地受限，好像是主要是您二位在给大家作为这样的一个专场的演出，请问南音正常在泉州的演出是有多少人，什么样的规模呢？ 正常的最南音的传统演出的形式最多的是十个人，对，十个人，就是琵琶三弦洞箫还有一个二弦，一会我们会介绍的弦乐器，然后加上刚才的拍板，好，一会我们也会介绍到拍板，这是五件乐器的，然后加上一个小唢呐我们今天也没有带来，因为我们这次来北京没有用到唢呐，那么还有就是下四管，四件小打击乐器，这样子一共是十个人，但是这个只是开场节目会用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四把乐器加上拍板，这个拍板可能他同时也会演唱，但是如果不演唱的时候他就拍打墙 拍，所以最多的情况之下是五个人在台上， 对，最常见的是五人组合， 好，我们今天算是极简版本，但是依然是凑出来的五个人刚才说到这个二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二弦好不好，还是我们先听一下音色，来，记得锁定我们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二弦长什么样，它的音色是什么样的， 和弦的声音 好听，感觉好苦啊。 和弦它也同样也是一件非常古老的乐器，在宋代的乐书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它的名称叫做溪琴。 溪琴 就是溪水的溪，把三点水去掉，那个溪 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溪琴哈。 对，那么溪琴它实际上是就是在唐代就出现，它主要还是在宋代比较流行。那么我们南音的二弦它跟溪琴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它有几个特点，溪琴跟南音同一样的哈，它这是它的琴杆是一根带着根部的竹子， 带着根部的竹子。 这是而且它根部是在上面上头。那么还有就是它的板，它是木板的，它的面板是木， 就是下面这个面板是木质的。 木质的，对。 还 有关键的就是它的弦轴是往右边从右往左插的。我们看到的二胡是这样子插， 从左往右插的， 这样子， 它是完全反着来的。 对，所以就不一样。当然，我今天带的这把二弦，因为是在北京借的一把，它用的是钢丝弦。实际上我们现在依然还是有用到丝弦来演奏。当然，丝弦就是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断弦。 断弦。 所以在北京更不适合用丝弦。所以我们拿的还是一把钢丝弦的。 那请问指法跟二胡的指法是一样的吗？ 指法也很不一样啊，首先在把位上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在按弦的时候比如现在这个就会相对专业一点的一个问题哈，帮我拿着一下哈。这个四度音在二胡的按弦用指上面，它是用无名指来按。但是我们必须中指去按这个音，一个把位它可以按到。 它的跨度更大。 对，它一个把位按到的音比较多。所以实际上二弦的演奏它就是两个把位，基本最常用的就两个把位， 最常就两个把位。 所以它在用指上面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二胡有很多的楼弦， 对， 二弦没有。不能这样，也没有滑音。 更苦， 不能滑音。 好了，我们这段这么苦的音乐可以到此打住了。再听一会儿，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都要流出眼泪来。 对，他说没有螺旋，没有滑音，但是有时候在装饰的时候，装饰音的时候偶尔滑一下，但是那种滑也是很利索的，一下子过去，也不是这种感觉。螺旋是严格要求的，如果你拉二弦的，那 是完全不行的， 老师是绝对不允许你这样去做。 是，所以你看这个南音，它其实在各个乐器当中的讲究是非常多的。 对，还有更多的讲究呢。比如说它外弦的空弦只能推弓， 外弦的空弦只能 推 帮 你 推， 不能上拉，拉你就犯规了。内弦无论是空弦还是按弦都是拉弓。都是拉，你不能推，一推又犯规了。 看细到内弦和外弦的拉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那外弦只有按弦才可以推拉并用，所以它有很多的限制。 真好，突然间变成了这个大师课。如果此时此刻是学乐器的朋友，特别是学二胡的朋友的话，刚才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但是也就 变成很多的限制， 变成很多限制。 对，嗯，但是他这些都有一定的他的道理所在。为什么内弦都完全用拉的， 嗯， 而不用推？推拉并用不是很方便呢？但是实际上，拉跟推的音高是会有所不一样的，会有点变化。 是， 所以为了让他们更统一，所以内弦我们都用拉。对， 请问这个二弦是指在男音当中会使用，还是其他也会使用的？ 就在男音里面， 只有在男音当中才有。 前奏的一些地方的戏曲里面，他们也偶尔会做一种色彩乐器来应用， 但只是色彩乐器的使用。 但是在男音里面，它是四管之一，四大件之一， 嗯， 是必须要有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感受一下以这个二弦为主的一段表演？其他的乐器也加入进来。还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是以男音二弦为主然后带来的这段现场表演。太好听了，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二弦，然后听到了琵琶的声音之外，刚才又有一个新鲜的乐器进来了哈。然后在聊天室的这位小猪毛毛说，打击乐太清脆了，还加一个叹号，应该小声一点。刚才是卓文是临时客串，然后打击的刚才这样的一个打击乐器。 对，这就是刚才老师们提到的那个拍板。 拍板，嗯，这是你第一次用拍板吗？ 哦，刚才最开始第一首也使用了。 我说这个乐器是， 对， 是这一次旅程当中才接触到的，还是你之前就有了解到？ 啊，这次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乐器。 嗯，这个拍板看起来应该是不太难的吧？作为这个专业的打击乐手而言的话， 啊，对我的感觉上就是技巧上没有难度，但是音乐上面这个是非常难的，就是往往就是会就是可能会觉得就技巧上没有难度的话， 其实他对于你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对于音乐的这个了解是需要更多的这个要求。 越简单那个把控度和掌控度就越 难。对，因为往往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很复杂的话，你可能如果把它这个节奏也好啊，或者一些设计啊，你把它练好就 OK 了。但是这个往往是就是哎就这么一下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需要和这些老师们去学习的。 刚才我们在看卓文打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很简单的大大就这样合一下就完了。它其实这个打玩法是就真的是这样简单的打法吗？还是不一样？ 打法是没有问题的 啊、 但是这个板其实它在蓝音整个蓝音文化里面它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说是蓝音的一件标志性的乐器。 它的名字叫做 拍板，我们 拍板 闽南语叫做啪 啪， 非常形象 啪。无论是演唱还是演奏，都必须要用到这个啪 拍板，用到这个啪 啪， 它就是那样啪啪的。 对，它打其实蛮简单的，它就是打每一个小节的一个强拍，就那么一下。当然它是由五片组成的。那么你是拿两片打三片，或者拿三片打两片，它们的音色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每个人的演奏习惯也不太一样。 好，我们感受一下您刚才说到的不同的。 先两片打三片吧。 两片打三片， 三片打两片。 三片打两片比两片打三片要清脆一点，亮一点， 对。对，所以这个拍卖它也有在演奏上面，它主要是肢体上面的要求。在以前，就是从清代到民国期间，因为唱蓝音的基本上是男生，没有女生演唱。那么男生在拿拍板的要求，他就跟现在你们看到的女生拿拍板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拿男生的姿势你们看一下，一会再让肖老师看女生的姿势。 好， 像拿着书本，我们有一个名字，关公看书， 关公看书， 就是关羽阅读春秋的那种感觉。 好， 手放这边， 这是男生的。 对，然后打的时候，打完还要 放回来。好，稍后我们再看女生是怎样的打法和用法。 好，接下来看这个。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转眼来到了11:30，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所带来的这样的一场专场演出，也是非常少见、非常难能可贵，在北京可以感受到的泉州南音。前面一个半小时当中，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乐器，然后也听到了各种乐器他们的演奏的方式，很讲究的那些部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啪。哎，我觉得啪比拍板好像更好记一点。在 闽南话当中就是念啪，然后说到其实之前是男生在掌握这个啪，然后以及他去唱，现在变成了女生也有去掌握这个啪和唱的，但是战法和使用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感受到了男生的，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女生的是什么样的方式。要比男生娟秀很多，然后姿势的话也不像男生那样的动作那么大，因为再切换回去，哎，但是打法一样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它这个就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拍板我特别要再向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在通常在介绍汉代的相和歌里面有两句话，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丝竹更相和，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南音都是丝竹乐器，好，那么直节者就是拿着拍板的人演唱，叫做直节者歌，所以在南音的一个整个表演这种形式里面，它实际上也是保留了一些汉代的一些音乐元素在里面，一些音乐的信息在里面，还有就是在这个 pack 的上面呢，我们有刻了四个字，这个可能很看不清楚哈。 是， 对， 我们通过视频可能会看不太清楚。 对，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四个字。 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四个字是来自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那么我们在这个拍上面就四个字，花接中节，就是说在音乐的演奏或者是演唱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就是控制在那种不无过无不及的一种状态，所以是中庸思想也融入了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 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看起来好像是打得最慢，然后最简单的一个乐器，但它其实是一个最需要融入进去，最需要沉下心来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没错。 然后刚才也介绍了持啪者然后才能演唱，还得是站在 C 位，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它是中间。对，是 在站位当中呢，他们也是通常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是五位演奏者的时候，演唱者就是持啪的人，他是站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的。 对， 好，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乐器要跟大家介绍。 对，这就是我们南音里面从打击乐的角度来说，它是难度最高也是最神奇的一件小打击乐器。 看起来就是四块板。 对，它就四块竹片。 四个竹片。好，这个竹片它应该也是打击乐器，有点像快板的感觉。 但是它跟快板还是打法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哈。然后 一会我们先试一下。 哇，这肖老师的手掌是不是跟其他人手不太一样？怎么这么的灵巧？这四块板完全就是靠两个手，然后一个手是两块板。哎，就这样敲击出来。 对，它可以打开合起来。听听看像什么声音？ 蝉鸣。 反煞的时候。 它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摇很久很久的， 很久很久。可以到节目结束是吗？ 对， 还有24分钟哈。 没事。 好， 一直这样，里面都是。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就全程是这样的蝉鸣声。 他的演奏其实上是跟着琵琶的时候来敲打的。然后琵琶滚奏的时候，他就要跟嘚对。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南音在申报世界遗产的那一年，应该是在2003年，我们有组织了一场南音专场到巴黎去演出。 当时我们就把蓝鹰的一些小打击乐器把它编成一首小曲子来演出、 嗯、 那么是以四宝作为主奏乐器的，因为它一个是它的表现力强，一个是它难度也高， 惊呆了法国人吧、嗯、特别是看四块主板可以打到这个样子， 法国人说、哎、 他们说 里面是按弹簧的后来那个我们那个翻译他听得懂，我是听不懂法语的，然后出来就叫我卸妆一半的时候把我拉出来说你给他们看一下有没有按弹簧，我就拿了四个板他们摸一摸看看、最后在他们就是在现场给他们来一段， 因为觉得不可思议嘛， 对对对， 那个手速快的那个东西、 远远的看他们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机关， 是实际上是完全是靠手去打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刚才这个曾老师也说到他其实是在这个南音四宝当中他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它是打击乐蓝音打击乐里面比较难的一个乐器， 所以他们也接触过、也有学过， 对对对、 他们到至今能知道从哪里发力了没有，我跟他们说是内功， 就刚才那个小茶杯的那个小酒杯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发力点不一样，它这个是震动出来的， 嗯， 我们基本上是摇出来的，就意思完全不一样。 打击乐手通常看到这样新鲜的乐器的时候会不会手痒， 心潮澎湃， 哎， 会的，但是短期内又学不会， 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啊！ 他是因为这个力度和手法是， 对，这力度和手法都有关系。 嗯嗯，哎，请问肖老师，这个快四宝在泉州当地是很多人会，还是也是它是有难度的？ 会的人也是挺多的，但是就是有的是靠摇出来，就是郑宇说的那个，有的是 靠手摇出来的， 摇出来的那种是比较粗的。 嗯、 那像就是要达到它可以控制它的强弱，还有控制它的密度，还有它的表现力，那就不是很多。 您是用了多久，然后可以打到这样的程度的？ 我是当时其实蓝音的这些打击乐器原来都是在蓝音的曲子里面，就像我们乐队里面就是爱宅子里面在展示的，它就一个色彩乐器，然后来就慢慢的就给它拿出来当成独奏乐器、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开始有再去接触一些，然后加入一些传统的，它没有很多，就像我一开始我可以这样子 两手的 不 一样， 两手 不 一样的就是可以一个重奏， 太厉害了， 这个技法传统的是没有的， 对， 是后来谢老师开发出来， 自己开发出来的， 对对对， 天哪，这是完全是您自己的天分吗？ 当时是有导演给我开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四宝，他一直在 导演在引导你， 在引导我，然后我再慢慢的就想说他还可以吃、嗯、其实我还很想跟郑云他们说还可以开发出什么，因为我现在开发的就也只有这样，他说可以达到很强吗，最强的想来想去在北市在那边，哦哟，这样子比较强的比我们那个强的，然后还有这个这种，然后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所以还是要看看你们那个专业打击乐，然后再给他开发一下，因为应该还是可以再开发的。 所以你看这个南音四宝，它虽然只有这四个竹片，但是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音色，到现在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去探索出来的， 是 真有趣。 我是当时是导演在给你引导，然后我就在想这样子。但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在走，然后我们在那边在，然后这个也是当时开发出来的，这个有很多就是当时有一些就是传统跟那个发展，然后两个人 传统跟这个现代的相结合的 两种创， 一个融合也算 是。我们那个赏春就是有传统的也有创新出来的加在一起。 是，然后说一个冷知识哈，这个在南音当中有四宝，但是在这个内蒙的二人台当中它是有 四块瓦 、哎，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四块瓦哈， 四块瓦稍微探讨一下，我们四块瓦 下面是 哎。 对，我们那个其实就是在全国有很多这种以板为这个 演奏形式的这种乐器，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就应该是京剧里的这种快板， 嗯， 哎，一板一眼就是这么得来的啊， 嗯， 也是用两块板。那么还有天津的快板书， 对， 哎， 竹板 大家喜欢 这么一打， 竹板这么一打的这个快板， 哎。 那么还有刚才像泽华老师说的这个二人台的这个四块板， 嗯， 还有山东的那个刀片的那个山东快书，哎，完了还有新疆的，其实也有很像的这种哎玉子板。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一个哎，就是比较相像的，这叫四块板， 它的样子。啊，外观上是有差别的，对，它有这个凹陷进去， 对，是有一定弧度的，然后同时会更 宽 一点， 也 短 一点，对对对 对。 它的材质是木头的吧？ 对对对，这个是木头的，然后 那个是竹子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打法呢，就跟刚才这个肖老师的这个四宝完全不一样，就是。 嗯， 我相信啊，这个观众一会儿可以闭着眼睛聆听一下，这个摇出来的四块瓦和这个神奇。震动出来的这个四宝有什么样的区别？ 哦，四块瓦就是靠手摇出来的。 对对对。 嗯，刚才我们 PK 了这个南琵琶和北琵琶，接下来要 PK 的是这个 南板和北板。 哎，来。 现在听到的是四块瓦的声音。 哎，它更清脆一些啊。 对，它摇的时候，它的密度可能没有那个肖老师那么密。 对 对，所以呢，它能发出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嗯， 木头材质有关系。 好，那我们来再感受一下这个四宝。 其实大家听着，我们虽然在直播间输了，但是不代表这个乐器输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打四块瓦的这个啊。 对，难为卓文。 对，因为我也只是就是当时也是一时兴趣，然后当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二人台的，然后四块瓦的演员去表演，然后出于这个兴趣和热衷，然后我就这等于说自己买的 业余学习。 哎，对，就只是真的是。 门外 这个真的就是班门弄斧了，可以说就是对于专业的那个四块瓦的演员来说， 对， 所以说这个我只是学到了特别少的一点点皮毛，就是表面的那种，所以说它不代表真正的这个四块瓦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看，给他害怕的，生怕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有这个 就是 四块瓦打的这个演奏人员就上来要揍他， 对对对对对。所以每个这个地方这个乐器的特色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乐器文无第一武第二，文无对第一武第二，这个就是讲的这个我们的每个乐器的特色和每个人的喜好啊。 嗯，我们今天也是时间有限的关系，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并没有介绍完全，是不是？还是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介绍完全了， 差不多完整的基本。还有扁鼓、双铃这些小那个比较简单的乐器，还有两件，对， 这个像铃铛一样的乐器， 双铃 就叫双铃， 双铃以前也叫做双钟， 嗯， 也叫碰钟， 这个音色大家相对来说会熟悉一点， 对， 对， 它用的比较多， 嗯， 那么扁鼓就是他现在卓文手上的这个，这两件乐器其实他们是在应用的时候他们不会同时用， 嗯， 只如果有用双铃就不用扁鼓，用扁鼓不用双铃， 所以他们也算是色彩乐器之一。 不，我们刚才说的小打击乐器有下四管， 嗯， 下四管就是四件嘛，四件乐器我们刚才介绍了响盏、 小轿，然后是四宝，那么双联如果加上扁骨，这样子就是五件了。 嗯， 那为什么叫做下四官呢？因为他们两个只用一件。 哦， 因为刚才有提到的金木相克的问题，那么有一些曲子，比如说四二拍的，它只有强拍弱拍，没有次强拍。那么这个双联我们通常是打在次强拍的，在没有次强拍的曲子里面呢，我们就会用到扁骨，以保证下四管的完整。因为扁骨它不属于金也不属于木，没有受限制， 是， 所以它可以强拍也可以打，弱拍也可以打，次强拍也可以打， 所以它在下四管当中可以没有名字。 所以在扁骨同样的四宝也是啊，它也是不受金木相克的限制，所以他的演奏也是比较自由发挥的。 嗯， 刚才说的他也是跟着琵琶的指法来走，但是偶尔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些发挥。 哦，长知识的时间过后，接下来我们再认真的感受一下南音的现场的表演，好不好？来，继续邀请大家锁定我们视频直播。 这首乐曲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听这个南音啊，尤其是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音乐，还有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云南的纳西古乐啊，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音乐，一定要抱着一种非常 respect 的这种心情，因为它的这种心境不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调暗灯光啊，或者是在一个意境里，它是一个就是对先人古人的一种缅怀， 嗯， 就你抱着这种心情听了几百年前的声音。古人在聆听的时候，古人在玩什么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意思。 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怕自己听不懂。 对对对， 听懂听不懂这事情其实不重要，你感受的是这个音乐它本身带给你的一个最直观的那个感受是很重要的。来，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刚才郑宇所说到的 respect 尊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感受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南音的现场表演。 Thank you. 女性做话，临时组合， 何其的荣幸！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也是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男音专场带来的最后一首作品的现场表演。我们使用到的乐器有男音琵琶、三弦、洞箫，然后还有这个木鱼。 对，我们少了二弦。今天这个学生，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配了，今天就也是临时配一下。我们郑宇也是， 都是临时凑单凑 来 的。 配一下， 他是我们的学生， 对， 他是北师大的， 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 对，他临时，因为我们只有两个。 来，我们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师大的音乐系专业的学生，我叫吴优，然后也是特别有幸能够在去年拜张老师为师，然后现在是那个男音的初学的学徒， 初学的学徒， 今天也是给大家献丑在这里。 好，我们感受到这个丑还是很好看的，也期待你未来这个丑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看。 对，就是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哪怕没有之前没有听过，但是希望 也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次节目，能够大家慢慢的开始了解男音，喜欢男音。 是我们今天在看直播的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非常的喜欢。对于北京的朋友而言，男音可能是相对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乐种，但其实前面也反复介绍到，男音是素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这样的称号的。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更好的一点是，我们今天在交流过程当中感受到，在福建泉州不光是这个可能是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会喜欢，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喜欢这个男音，所以他可以感受到一个传承和一个发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们也希望等到这个疫情更加稳定的时期以后，大家可以走到福建泉州去当地感受一下男音在泉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形式，然后以及真正的感受到五人啊和十人的舞台，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感受。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演奏者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非常棒的表演，谢谢大家。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最后再度的感谢我们今天请来的每一位表演者，感谢郑宇、李卓文，这是我们的打击乐手。然后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表演艺术家，分别是泉州市男音传承中心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奏员，也是男音乐器演奏家曾家阳老师。谢谢。泉州市男音代表性传承人肖培玲，谢谢。然后以及现在是北师大学生，刚才给大家这个谦虚的说献丑的吴优，然后也期待未来的表现，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晚安，拜拜。